多金卷第50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称扬功德品第六之二。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验之？由此三千大千国土，集于十方无边世界，天龙药叉阿苏罗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儿时佛告天地是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所在之处有妙光明，或闻其处异香芬郁，或复闻有微细乐音，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复次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显静行严厉其处，至心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乔释迦，虽有如是举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恶鬼邪神惊怖退散，无感住者，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变广大，起敬圣洁，所修善业倍复增明，诸有所为皆无障碍。于是故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应当周匝除去粪秽，扫拭涂治，香水散洒，敷设宝座而安置之，烧香散花，张师翻盖宝窗，翻夺监视其中，众妙珍奇金银宝器衣服璎珞伎乐灯明种种杂彩庄严其处，若能如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便有无量具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复次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得身心无倦，身心安乐， 身心调柔，身心清丽，细心般若波罗蜜多，夜勤惜食，无诸恶梦，唯得善梦。为见如来应证等觉，身真金色，相好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前后围绕，身处众中，闻佛未说，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相应之法。复闻分别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相应之仪。或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有菩萨摩诃萨往于其下，结跏趺坐，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或于梦中见有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树大菩萨众，论义抉择种种法义，为应如是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菩萨行，降伏魔君，断烦恼习，去证无上正等菩提。或复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佛，一闻其声，为某世界有某如来应证等觉，若干百千俱至诺由他菩萨摩诃萨声闻弟子恭敬围绕，说如是法。或复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佛入般涅盘，彼一一佛般涅盘后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七宝各起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树大苏度波，赋予一一苏度波所，各以无量上妙花满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相，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益其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有此因缘，不多贪着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与四供养起心轻微，如瑜伽师如圣妙定，有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出矣，虽欲美善而心轻微，此亦如是。何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基于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天龙药叉阿苏罗等具大神力圣威德者，慈悲护念，以妙精气明住身心，令其智勇体充盛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种种功德胜利，应发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 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而但书写，众宝言事，复持无量上妙花脉，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种种功德胜利。回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广利乐无量无边诸有情故。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脉，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胜于有情，尽其行受，以无量种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资源，供养十方一切世界诸佛菩萨及声闻众，亦胜十方佛及弟子般涅盘后，尤为供养舍利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高广严厉，复以无量天妙花脉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使家，十方诸佛及弟子众，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生长故。第三分，佛舍利罗品第七。儿时佛告天地誓言，乔使家，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份，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为一份，此两份中如取何者？天地誓言，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然诸佛身及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势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持舍利子为第十言，乔使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无相之法即不可取，如云何取？何以故？乔使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无增无减，无聚无散，无益无损，无染无净，不与诸佛菩萨独觉声闻之法，不弃欲复一生之法，不与无为界，不弃有为界，不与诸空，不弃诸有，不与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之，不弃一切杂染之法。而使天地誓报 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大德。若如是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无取无舍，乃至不与一切相知，不弃一切杂染之法，是为真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真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不随二行，无二相故。而使佛赞天地是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不随二行，无二相故。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真如乃至不随界亦有二相。何以故？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与真如乃至不随界皆无二无二分故。时天地是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应至诚礼拜佑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世尊，如我坐在33天善法殿中，天地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听我所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时，诸天子等亦来其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恭敬供养。闲言，此处是天地室，为诸天等说法之作，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佑绕，礼拜而去。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有书写、受持、读诵、广为有情、宣说流布，当知是处恒有此土，并于十方无边世界无量无数天龙要察阿素罗等皆来集会。设无说者，敬重法故，亦于是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礼拜而去。何以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独觉声闻，一切有情所有乐具，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有故。佛舍利罗，亦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熏修受供养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行，即所证得一切之智，为因为缘，为所依止，未能引发，是故我说，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为一分。此二分中，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正意念时，心弃法故，都不见有诸不畏相，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由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 净律等五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若身般若波罗蜜多，有相有状，有言有说，非无相状即言说者，不应如来应证等觉，知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身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非有相状即有言说，是故如来应证等觉，知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是故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应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无量种上妙花脉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以无量上妙花脉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决定不复堕诸恶趣，边壁达叙灭力车中，不堕声闻独觉等地，必去无上正等菩提，常见诸佛，恒闻正法，不离善友，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复次世尊，假使充满三千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由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为一份，此两份中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一过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三千界佛舍利罗，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有三千界佛舍利罗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势力所熏修故，得诸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此因缘，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决定不生诸险恶趣，常生善趣，受诸福乐，随心所愿称三乘法，毕竟证得三乘涅槃。复次世尊，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来应证等觉，若见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平等无二，无二分故。复次世尊，若有如来应证等觉住三世道，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所谓契经乃至论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此二功德平等无异。可以故，若比如来应证等觉，若三世道，若所宣说十二分教，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复次世尊，若十方界如净切沙诸佛世尊住三世道，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所谓契经乃至论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广为他说， 此二功德平等无异，可以故若十方界如净切沙诸佛世尊，若三世道，若所宣说十二分教，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不辞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量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世界如净切沙诸佛世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以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故？诸佛世尊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复此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彼于当来不堕地狱旁生鬼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可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决定当住不退转地，远离一切灾横饥疫衰老不畏，如负债人不畏债主，即便亲近奉侍国王依王势力得免不畏。王欲般若波罗蜜多比负债人欲善男子善女人等一世般若波罗蜜多得离一切衰老部位。世尊，譬如有人依附王故王摄受故为诸世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亦复如是，由深般若波罗蜜多所熏修故为诸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王欲般若波罗蜜多佛舍利罗欲依王者。世尊，诸佛所得一切之智亦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是故我说假使充满此三千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为一份，此两份中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佛舍利罗坚玉金刚具种种色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如来实力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承办故，不识等五波罗蜜多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明到彼岸，何以故？若无般若波罗蜜多识等不能到彼岸故。复次世尊，若此三千大千世界或于世界所有王都城邑居落，其中若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供养恭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处有情不为一切人非人等之所恼害，唯除决定恶业应受，此中有情见次修学三乘正行，随其所愿乃至证得三乘涅槃。复次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三千界作大扰仪具大神力，随所在处则为有佛作诸佛事，所谓利乐一切有情。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具无量种圣妙威德，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及非人终无恼害，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 若有持此神珠视之，由诸威力诡辩舍去。诸有热病，或风或痰，或热风痰，何及为病？若有系此神珠着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不寒不热。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敢停止。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毒所中，除痛难忍。若有持此神珠令箭，主威势故，毒计消灭。若诸有情，身应赖积，恶疮、肿包、目眩一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主肢节病，待此神珠，重病皆愈。若诸持着泉井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涸，以珠投之，水便盈满，相结成镜，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其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衣彩作种种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说不能尽。若至香茄，亦令其气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香茄，犹曾至珠，其气仍为众人爱重。即受庆喜，问帝释言：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也有也？天帝释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轻。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圆，天上神珠威德殊胜，无量倍数过人所有。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得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令诸有情身心苦恼皆悉除灭，人非人等不能为害。世尊所说无价大宝神珠，非但欲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欲如来一切之智，亦欲净虑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亦欲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欲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欲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欲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欲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欲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欲无量无边佛法，何以故？如是功德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之所引显，功德深广，无量无边。佛舍利罗，由诸功德所熏修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最胜清净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永断烦恼习气相续，给予无量无边佛法所依契故。 佛涅槃后，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最胜清净功德珍宝波罗蜜多所依弃故，是极圆满最胜清净无染无净无生无灭无入无出无增无减无来无去无动无止无此无彼波罗蜜多所依弃故，是极圆满最胜清净诸法实性波罗蜜多所依弃故。佛涅槃后，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至三千界佛舍利罗，假使充满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为一份，此两份中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即舍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所熏修故，皆为般若波罗蜜多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天上人中受诸富乐无有穷尽。人中所谓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天上所谓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既有如是殊胜善根，至最后身得尽苦集。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手持读诵书写解说如理思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圆满故，复令净律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三十七菩提分法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得圆满。由此复能超诸声闻及独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获得菩萨圣妙神通，乘此神通游诸佛国，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法圣思愿受种种身，未遇扰于诸有情故，或作大轮王，或作小轮王，或作大国王，或作小国王，或作刹帝利，或作婆罗门，或作毗沙门，或作天地士，或作梵王，或作鱼类，利益安乐无量有情。是故世尊，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然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甚多于彼，由此因缘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增长一切佛法，亦为摄受世出世间富乐自在，如是以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及诸如来应证等觉。而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第三分福聚品第八之一。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得常见 十方无量无数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法身色身，当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得常见十方无量无数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法身色身，见此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领素圆满。是时应以法性修习观和随念。世尊，一切法性略有两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云何名为有为法性？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智，若思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智，若善非善法智，若有即无即法智，若有漏无漏法智，若有为无为法智，若有罪无罪法智，若世间出世间法智，若杂染清净法智，诸如是等无量门智，皆悉说明有为法性。云何名为无为法性？为一切法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无相无为，无性自性，如是说明无为法性。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如是两种法性与诸如来应证等觉修佛随念。儿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以证当证现证无上证等菩提，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声闻弟子皆依般若波罗蜜多以得当得现得欲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过去未来现在独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一现当证独觉菩提。何以故？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三乘相应法故，然此所说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无性无相为方便故，无生无灭为方便故，无染无净为方便故，无造无作为方便故，无入无出为方便故，无增无减为方便故，无取无舍为方便故，如是所说皆依世俗不依圣意。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般若波罗蜜多，非非般若波罗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中流非路非水，非高非下，非平等非不平等，非有相非无相，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漏非无漏，非有为非无为，非善非非善，非有际非无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代。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与诸佛法，不与菩萨法，不与独觉法，不与声闻法，以不弃舍一生诸法。时天地是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上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知一切有情心行境界差别，而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见者，亦不得色受想行识，乃至不得六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复不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得十八佛不共法及于无量无边佛法。何以故？ 非身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以有所得而出现故，随者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自性，亦不可得。能得所得即二一处，性相皆空，不可得故。儿时佛告天地师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长夜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得菩提及萨多，况得菩萨摩诃萨？既不得菩萨摩诃萨，岂得菩萨摩诃萨法？尚不得菩萨摩诃萨法，况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时天地士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唯但应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唯亦应修于五波罗蜜多耶？儿时佛告天地师言：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具修六种波罗蜜多。修不施时，不得不施，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修境界时，不得境界，不得持戒者，不得犯戒者。修安忍时，不得安忍，不得安忍者，不得忿会者。修精进时，不得精进，不得精进者，不得懈怠者，不得精进所应做事，不得能做若身若心。修静虑时，不得静虑，不得静虑者，不得散乱者。修般若时，不得般若，不得具妙慧者，不得具恶慧者，不得般若所观诸法性相差别。复次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名为道，修习一切波罗蜜多，无所执着，领素圆满。复次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名为道，虽观诸法而无所着，令所修习速得圆满。为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名为道，虽观诸蕴、诸处、诸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而无所着，有此因缘，令所修习速得圆满。乔世家，如展不周，所有诸树、枝条、茎干、花叶、果实，虽有种种形色不同，而其阴影都无差别，具大功德，众所归依。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虽各有异，而有般若波罗蜜多摄受，回向一切之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诸差别相都不可得，具大功德，众所归依。时天地士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殊胜功德，成就一切殊胜功德，成就圆满殊胜功德，成就无量殊胜功德，成就无数殊胜功德，成就无边殊胜功德，成就无等殊胜功德，成就无尽殊胜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依此经说如理思维，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他受持广令流布，此二福聚何者为多？而时佛告天地师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乘以宝函至高圣处，复持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有善男子、善女人等 从他请得波舍利罗，分施与他如芥子许，令彼净受如法安置。复以无量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云何？此二福具何者为圣？天帝是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此二福具后者为圣。何以故？以诸如来应证等觉，以大悲心为有情类，应与诸佛舍利罗所供养恭敬而得度者，将涅槃时以金刚玉三摩地利遂金刚身，令如芥子，复以深广大悲神力加持如是佛舍利罗，令于如来般涅槃后有得一粒如芥子量供养恭敬，祸福无边，于天人中受多胜乐，乃至最后得尽苦寂，故施他者祈福为圣。而时佛赞天地是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乔释迦，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自受持供养恭敬，若转施他广令留步，此二福具后者为多。何以故？由施他者能令无量无数有情得利乐故。不辞乔释迦，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意趣，如实为他分别解说，令得正解，所获福具复胜施他留步功德多百千倍。敬此法师当如敬佛，亦如奉事尊凡行者。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诸佛，诸佛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异诸佛，诸佛不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三世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尊凡行者当知即是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亦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声闻种姓菩提切罗亦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得阿罗汉果。独觉种姓菩提切罗亦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得独觉菩提。菩萨种姓菩提切罗亦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修行诸菩萨行，得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以无量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现在佛者当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量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释迦，我观示意初得无上正等觉时，作是思维：我依谁住？谁堪受我供养恭敬？作是念时，都不见有诸天魔凡人非人等与我等者，况当有圣？复自思维：我依此法一证无上正等菩提，此法甚深极静微妙，我当还依此法而住供养恭敬为深般若波罗蜜多。乔释迦，我已成佛，上依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况善男子善女人等 欲求无上正等菩提，而不依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师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菩萨摩诃萨众，从此菩萨摩诃萨众生诸如来应证等觉，依诸如来应证等觉，声闻独觉而得生故。一是故，乔师家，若菩萨乘，若独觉乘，若声闻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皆于般若波罗蜜多殷勤修学，以无量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随者何？声闻独觉即菩萨乘，要以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得至究竟。不辞乔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不告乔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师他读诵，若转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乔师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之法，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已学，今学当学，或有已入今入当入，声闻种性正性离生，见此乃至一正当得阿罗汉果，或有已入今入当入独觉种性正性离生，见此乃至一正当得独觉菩提，或有已入今入当入菩萨种性正性离生，见此修行诸菩萨行，以得今得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乔师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一切无漏法者，为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断界乃至无为界，若苦集灭道圣地，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八解脱九次第定，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无眼六神通，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是此中所说一切无漏之法。卷第503。